第二节又翻嚟家底疗伤。喂，我哋未完嗰个话题，就系讲沟女。咁咧就，因为咧有阵时我成日睇电视或者上网咧，我见到外国咧好多啲人咧就讲教人沟女。 香港都有，香港好贵学费，我见到 系咪真系需要嘅咧？ 其实呢我觉得不如我哋讲咗等啲网友试下咁佢哋睇下需唔需要囉，好嘛。 我知道呢，因为香港而家好多宅男，唔系啲香港系好多男仔呢系唔出门嘅。佢真系喺个电脑度，喺个游戏机度，online game， 可能连识女仔都啦，都系个喺个 game 上嗰识。咁但系就唔出街喎。我见到有好多女仔呢，即系我都有啲后生啲靓女啊，21、22岁啊，识得啲朋友仔啊，佢都系嘅，佢哋其实好易沟嘅，但系咧佢哋搵男仔咧系好难搵到，同埋佢哋拍拖嘅时间好短嘅，点为之好短咧？就哎呀，我今日好爱你，听日就散 嘅， 因为佢有阵时倾开偈咧，佢都话。我拍拖梗系想长远啲，但系嗰个男仔咧系唔主动，系你推佢一，即系 推一下佢先行一下， 喐下系嘛？跟住佢成日都觉得佢自己冇问题嘅。咁个女仔咁话你系咪你有问题啊？佢话我几乎件衫拉到落膊头，即系手臂噶啦，即系手踭噶啦，佢都觉得做咩啊？做咩？我唔系咁窄啊！我系啊，系咁毒噶咁。咪好似啦，你呢方面经验多啲。 我唔多，冇咁讲，冇。 咁你网上资料丰富啦。嗰有咩有咩可以提供到，等我哋啲广大嘅网友知道咧？ 嗱，我如果讲网上去识人咧，咁我哋又要可能分开一个 section 嚟讲啊。咁但系首先而家讲咗一啲喺街度先噶啦，即系系。 即系离 开屋企嘅 面对面， 系啊，离开屋企 最惊嘅男仔唔出。 因为其实嗱，场合睇你个场合啦，喺边度识啦，咁你冇理由送殡去识女仔噶嘛，系嘛？你结婚咧就系一个好嘅地方去识女仔，即系婚宴啊，婚宴上当然系一个好嘅地方识女仔啦。咁我哋而家讲紧系一啲陌生嘅，即系连朋友介绍嗰啲都唔系，直头系譬如你去嗱，因为我住嗰度咧，嗰啲网球场咧，我又自己好中意打网球嘅，嗰啲网球场系免费嘅。咁好多时咧，有人咧，即系有啲单身女仔咧，去练波打场咁样，你咪落去打波咯。呢啲系好简单嘅咁样， 但又唔容易 OK， 容易 OK。咁你打咗，如果大家都打得开心嘅，就攞联络电话噶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滑雪啦，我哋滑雪咧滑到落底嘅时候要搭翻 chairlift 上翻去噶嘛，咁通常咧排咧，如果你有人同你一家大细，咁你咪四个一齐排咯，但系佢有条 line 咧系 single line 嚟嘅，我通常都会排嗰条。咁因为嗰度会有好多韩国啊或者日本嘅女仔都系好中意喺度滑雪噶嘛，咁你一个 chairlift 上翻山嘅时候都成十几分钟，你十几分钟都。同佢交唔到朋友， 都要睇人嘅，系啊，真系要睇人嘅。尤其咁讲啦，自从即系嗰啲叫做手机盛行，即系低头族，而家啲男友女又好啦，一家人食饭都系各自望手机嘅啫嘛。所以其实我都觉得。相对而家识男仔同识女仔都系困难。 手机嗰个下次先讲，今次讲咗面对面先我哋，好嘛？咁面对面咧，譬如讲紧场合啦，譬如你去 gym 度做运动，你见到一个女仔啊 ，OK， 成日见到佢，想识佢啦。咁你咩时间走埋去咧？系最对自己有利咧？通常都系等个女仔做完运动，等佢嘅安多芬上升、dopamine 上升、endorphins 上升，咁咧佢嗰啲系一啲开心嘅脑嘅 chemical 嚟噶嘛？嗰阵时识佢咧就系最容易成功嘅。 哇！呢个有科学根据喎， 有绝对有。 哦，即系要，即系我老婆成日都叫我，去多啲做 gym 啊，各样嘢啊咁我都话啦，因为我本身咧就喺呢、這个。即系啲健美中心咧，即系体育中心咧，就买咗好多套票，但系咧就去过几次，我好怕佢成日叫我买 plan， 跟住冇去。 系 咁咧就冇好耐，但我老婆久不久咧，我人肥啊，佢成日掠我。 你呢点好重要，我就会同佢讲，咁样咁样系好容易识到女朋友，你系好高危啊！呢个真系 O K 嘅吓，啊推搪呢个做唔做？ 但系佢叫你去后楼梯度跑啊，冇嘢咁你查。 跟住呢个唔系呢啲咁嘅场合，喂嗱，因为始终香港地啦，唔系话有滑雪场合啊嗰样嘢啊，咁诶，譬如好似去舒适宝啊，同佢卖广告啦，啊虽然佢有好多人系咁逼我买嘢咁，咁我就问。都多嘅舒适宝呢一类，咁但系除咗呢啲场合，我正常喺街嗰度， 系 容唔容易 咧？有一个方法去识佢哋咧，系最令到佢哋系唔反感嘅。首先，你一定要系第一句劈头嘅，你一定要赞咗佢先。 呢个当然啦。 譬如赞咗佢，哇！你有一对。嗱，我外国咧，如果你用 beautiful eyes 啊，美丽嘅眼睛咧，就系、是、老土到呕啊！你唔好赞靓，我觉得你千祈唔好赞靓，你可以赞 amazing eyes 或者更加好嘅系赞 kind eyes 友善。我而家呢个老婆我都系咁氹翻你，kind eyes 友善嘅眼睛， 即系即系我哋广东人啦，即系最叻噶啦，去到就唔会赞个女仔靓啊，你有气质。是咪啊？跟住咧就， 但系有气质假假地喎，你讲话。 你喂和蔼可亲啦、啊，你喂见到你笑容咁好，话睇落去和蔼可亲都 OK。因为咧系人赞人靓咧，真系假噶。 系， 因为女仔有阵时都觉得，喂我都唔系咁靓，你赞我靓，喂你有咩目的？我成日觉得沟女最难咧，就系、是、你一行埋你识佢咧，佢觉得你有目的。 嗯， 咁就好难。 嗱，就系、是、所以要讲第二招啦，你就非常之好啊！我哋呢个一样嘢连接落去。第二样嘢咧，你赞咗佢之后咧，第二句嘅咧就系、是、要介绍自己，介绍咗自己先至问佢嘅嘢，呢个系第三步。 哇，同我一样啊！ 你同你一样乜嘢？ 我以前咧，虽然话多数女仔沟我啦，咁呢个认真嘅。咁我有个绰号叫大埔王子，我而喺大埔做嘢。咁但系咧，我通常识人哋咧，都唔系话你想办法去沟嗰个人啊，或者男友女友，我会先介尽量表现咗我系点嘅人，同埋我系做乜嘢，我系点嘅，你点谂？同我冇关系，但我做好咗我自己，我介绍咗我自己某一方面嘅嘢，然后话俾你听，咁起码咧佢喺嗰刻里边咧，如果佢一接受你咧，佢就对你有个信任度，呢个好重要，即系唔系话对女仔啦，即系你交朋友都系，我系咁样，咁你觉得咧？ 我觉得首先唔好令到佢起场先啦，你走埋去倾偈，因为如果你。是其实是一个你行紧钢线嘅，系好容易跌落去嘅。你讲错咗一个跌落去嘅，咁系最紧要攞咗个平衡点先，你唔好吓亲佢。呢个系最重要 的。咁我话啦，你话你唔好吓亲佢啊。咁实际上好似你呢种讲法， 但你唔好吓亲佢之余，又要俾到佢睇到，其实佢答你，佢某程度上佢都觉得有少少刺激嘅，佢答你嘅时候。咁所以就系唔可以过火， 呢个当然啦，系啊，因为男仔同女仔其实到最尾都一样，你追佢，你享受追佢嘅过程，玩得还神，佢被追嘅亦都觉得。玩得云失，你系咪真系追我噶？你追我会点啊？我应该点样应对？佢都系享受呢个过程啊嘛，所以先至话恋爱令人着迷啊嘛。 系 吓沟女嘅过程，或者俾仔沟嘅过程，系一个即系比较奇妙嘅一个过程，一个心理状况系 OK 嘅，即系好似我比较低俗啲啦，好多马佬。六十几岁、七十几岁都，我见好多染晒发啊，唔系染黑发嗰种，染一执金啊，留条辫啊，即系证明自己仲有头发啦呢种。我识女仔啊，不停咁表现嘢，其实佢就享受，即系嗰个高远同数啊，令到自己觉得我仲系得嘅，我仲系得嘅。 系， 而个女人有啲唔好笑佢哋啦，几十岁可能都着得好靓，好得体啊！ 出嚟讲嘢好斯文，可能佢平时唔系咁，但系佢都享受我行出嚟我靓，吸引到异性，拉住个男仔嚟撩我，唔理佢咩年纪都，咁啊最好氹下佢开心咁讲，喂，你比我想象中年轻， 系 啊，你咁嘅年，你咁嘅年纪，即系可能真系知道啦，喂，比我想象年轻，同埋你有智慧， 嗯， 系，系我见到啦，尤其而家识多咗好多网友啦，生活圈子大咗啦，咁见嘅嘢真系咁噶，咁譬如沟女喺外边酒吧、球场、滑雪场，仲有咩可以更加容易接触到女仔而能够攞到女仔嘅电话同埋后续咧？即系后续， 我觉得其实边度识都唔系太重要嘅。头先我哋再重复个三招啊，就系、是、首先你要赞咗佢先。第二样嘢咧，个三部曲咧就系你要介绍自己，跟住先至问佢嘢。咁譬如你问到咁上下啦，跟住即系可能你喺街度咁各有各去紧佢哋嘅目的地噶嘛。咁你想点样去啊完咗呢件事咧，而系攞到对方嘅联络资料啦， 系啦。 咁你就可以讲句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further. 我想进一步，我想大家我哋又进一步啊。咁通常你睇到个女仔如果佢系微笑嘅，咁就九成得噶啦呢样嘢。咁就另外有一句啦，如果佢都系好似冇乜反应咁样咧，譬如你就知道佢个名叫做当佢叫做 Jessica 咁样嘅，当个女仔介绍咗自己做 Jessica， 咁你就可以话 Can I call you Jess？即系佢以为佢你就咁听落去咧，我可唔可以叫你做 Jazz 啊？阿 Jazz 啊，其实唔系，英文亦都可以。Can I call you？ 我可唔可以打电话俾你啊 ？Jazz， 咁如果佢话 Yes， 我你可以叫我做 Jazz， 咁你有电话咧？你明唔明？咁其实因为 Can I call you Jazz 呢句嘢系可以有两个意思噶嘛？ 明白明白。喂，咁好似想再进一步啲咧，即系冇人识到佢，依家即系仲系初步啦。我想识你，跟住咧我攞到你电话咯。咁沟女有更深层次噶嘛？即系我唔系讲话性， 系 咁咪约到佢再出嚟。咁喂，即系想了解得多啲。喂，应该又可以，即系佢对你有印象嘅，但系出嚟可能都即系尤其女仔啦，始终有多少戒心。 系 咁点样可以？喂，可以再大家了解得多啲。 其实呢样嘢就要系 唔好意思啊。我唔啱啊，跟住 呢样嘢就要睇你个为人系咪有？我觉得最紧要系知道，譬如你知道佢中意啲咩或者讲啲咩嘅，你有得搭嘴，呢样嘢系好重要。 但系好难噶、哦， 其实都系难噶，咁所以就要，我觉得风趣咧就可以打破咗好多嘢。 诶，呢个当然，系因为如果你个人够幽默嘅话咧，你唔识佢有啲嘢佢同你倾，你唔识到啦，你可以转换一个方法，令到佢好轻松嘅话，都系 OK 嘅。 系 吓，咁样但系唔系个个人性格得噶。 咁 唔系你，系个个系你 啊！唔系，我真系觉得唔好系一个咁闷嘅人，即系都要睇下一啲乜嘢系有趣咯。因为你譬如，我都相信你会遇过一啲人，你同佢倾偈，你会觉得呢个人好有趣嘅，你会继续想同佢倾偈嘅。咁样其实有呢种咁嘅性格咧，就好至少女仔唔会觉得你系啊嗱。我哋有一句说话 ，get into her pants 啊，即系其实想去除裤咁解。即系我哋唔系想个女仔净系谂呢样嘢，净系觉得我哋系咁样啊嘛。我哋如果佢咁样谂，其实系冇问题嘅，因为外国女仔咧，其实诶边个唔知啊？ 系啊， 只不过你唔好 唔系外国嘅女仔， 系 所有嘅女仔点会唔知啊？ 冇错， 吓呢个先系重点。咁但系 不过你要佢愿意除啊嘛， 即系起码你觉得个舒服 舒服。 咁我话啦。幽默啦，除咗话喂令佢轻松啲，即系分离啲啦，即系咁但系又约佢，喂第二次约佢出嚟啦，喂第一次就遇到可能好多场合啦，你约第二次约个女仔出嚟，喂基本上你觉得系乜嘢嘅场合同气氛会令到自己同佢更加舒服啲，可以再行前啲？ 嗱，如果我系 讲场合， 呢啲咁嘅场合咧。 我觉得依一样嘢，譬如你话喺街度识咗个女仔，攞咗佢联络电话啦，跟住我哋 second date， first 都算系一个 first date 嚟嘅，第一次约会啦。依、這个同我同上网识到女仔第一次约会都会做嘅嘢，如果可以嘅，就溜去游水。点解溜游水呢？游水冇得假噶嘛，咩装啊，咩假球啊，系冇得假噶嘛。 呢个当然，但系有多女仔，如果香港女仔就唔肯噶。 哦，佢唔肯就系啊，其实你都讲得啱，有啲系会唔肯嘅。咁但系如果有啲肯嘅，咁咪唔好嘥时间咯。咁你睇到如果系假嘅，咁咪大家唔使嘥时间啊嘛。 呢个好重要，因为咧我发觉咧好多女仔咧。佢哋成日都咧，佢化妆啊，扮靓啊，跟住咧又话：哎呀，我对眼唔系好靓啊，跟住啊，我打 high 啊，去皱啊，或者我微整形啊，即系好兴啊，微整形，譬如做下眼角啊，打整鼻啊，即系或者好似韩国人啊，中意整个鼻同下巴，或者割双眼皮，我自己接受唔到，即系我觉得。你生出嚟咁，除非你真係有缺陷啦，你先天性出嚟，你个样系有缺陷，咁你整系无可厚非。咁但系如果你一个正常普普通通嘅人咧，你只要干净女仔，即系仪容啊，即系干净，俾人哋感觉舒服啲，头发咧就整理得清爽啲，咁同人哋对人哋嘅态度 OK 嘅，咁我觉得已经相当好噶啦。因为其实我好怕假噶。 但系你点知道系假咧？你睇得出嘅， 睇得出 的。哦，我就比较肤浅啲，我只要唔系假嘅胸部我就 OK 噶啦，因为嗰啲我睇唔出啊嘛，其他嗰啲胸部我就真系唔系好想，即系因为你做咁多嘢，你都系为咗拆礼物，你拆咗嗰份礼物系假嘅，咁你都哇。 唔系呢个其实好多男人嘅心态系，但我就觉得点解咧外国啲女仔咧咁中意就系整咧？ 因为佢哋想行出街嗰份自信，啲人望佢啊嘛。你大你都会望一望啊，虽然唔系为咗唔系觉得佢系正而望，系觉得哇。 唔系咁，你都有啲神奇吧，各样嘢啊咁吓吓，样样都可以补救到。但系到最后尾，你人哋望，跟住个男仔识你，咁啊到最后尾，我哋话又拆礼物，喂，好失望， 好失望啊，哇，好失望 啊，真系即系等于骗子 系 啊，即系你唔好话化妆咩，我真系唔接受唔到，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做女仔又好，男仔又好啦，你行出嚟。自信啲，讲嘢客气啲，即系客气啲，即系礼貌啦。咁出嚟唔好整蛊做怪啊，标奇立异啊。咁你一般嚟讲咧，女追男友咧，男追女都好咧，系好容易。只要唔好话对方系咪单身啦，即系唔好咁讲话佢单身啦。咁但系即使话佢即系唔知道嘅，啱啱识嗰阵时，但系起码咧，你俾人哋嘅印象 O K 系咪啊？同埋讲嘢，即系我最大嘅问题就是我大声，呢个先天性嘅问题嚟嘅，因为我嘅肾上腺素即系个内分泌比正常人高一倍，我肥系因为个内分泌有问题出现咗之后先至肥嘅。咁但系因为咁样亦都咧令我个人过分紧张，即系唔系见到女仔紧张，系我做嘢啊或者我个精神状态好紧张嘅情况咧，讲嘢容易声沙，同埋咧就。大声，其实我都话你一定同我讲嘢，喂，唔好咁大声啦，你唔好咁怒气啦。咁其实我唔系嘅，不过系个内分泌影响咗我个表现。但系一般人嚟讲，好似你咁啦吓，行出嚟企喺度，咁应该沟女啊，其实真系冇乜问题的。 我谂都唔轮到我哋啦，我哋已经过咗个年纪啦。 我觉得女仔系即系相对啦，系中意一啲譬如佢廿零岁啦，你十零岁唔好讲啦，廿三至廿五岁咧，佢希望识个男仔大自己七八年嘅以上啊。唔好话神雕，唔系话调翻转啦，个男人大自己二十年，但十年八年，普遍嘅女仔都系。接受到嘅，同埋佢哋系对呢一种男仔，即系唔好讲年纪，系你卅几岁，你可能想识个四十几五十嘅，或者你四十几岁，你希望识个五廿几六十，廿几岁都会望识卅几四十，因为咧女人系需要安全感， 系 即系又调翻转，真系要问啊呢个字，喂唔系夹定安全感女人 secure， 其实一样嘅啫 ，they want to feel secure。 佢哋要感觉到安全，系啦， 系啊，佢觉得呢种男人带到俾佢安全感，同埋呢种人会。会即系我哋讲啦，预场片啦，你又冇得冇少睇啦。我哋细细个睇预场片，见亲到阿高老全啊，可能你都唔知系边个啦，梁醒波啊，佢通常咧就系白虎形式，咁咧就识啲靓妹十零廿岁靓女，佢成日都同我讲，识我哋呢啲年纪大嘅好啊，因为我哋好心事啊嘛，即系我哋细心，我知道你要啲乜嘢，我哋可以呵护到你，即系等于 不嬲都话男人专一格，永远中意廿岁嗰群噶嘛。 咁但系女仔就唔系咯，咁被沟女嘅过程其实年纪大都可能个卖点嚟。 又另外咁讲啦，如果你识到啲廿零岁嘅，佢哋嗰啲好闷嗰啲咧，其实你真系出过两次街你就整唔顺噶，冇话题啊！佢哋仲系停留喺嗰、那个。停留咗喺嗰个，即系唔知道自己想点嘅，即好似我成日都话啦，点解啲国内嘅人咁中意买名牌一样啫嘛？因为佢哋唔知道边啲，佢哋要人哋话俾佢听嗰个牌子系掂嘅，所以咪一窝蜂走去买咯。 呢、這个我都知道，佢哋所谓嘅名牌对佢哋嚟讲系冇价值嘅，系你话咩？因为喺外国女仔或者男仔咧，佢系。觉得自己我而家呢个年纪，我呢、这个收入，我嘅阅历，我系应该用呢一个牌子，系咁样。但系国内就话，哦，而家最流行呢个牌子，我戴呢个牌子我就威，我应该用呢个牌子，跟住我一窝蜂。但系呢个牌子咪真系威，系好多人话俾佢啫，系个资讯接收。 系因为你新闻封锁有成，咁有好多都唔怪得佢哋。我觉得呢样嘢， 即系好似我啱啱喺韩国翻嘅时候咧。好多免税品店，佢哋而家都系韩国最出，即系唔系最出名，系所有嘅免税品店做紧内地游客嘅，好中意买 UGC 呢个牌子，因为呢个牌子赚到钱，但系所有嘅免税品店都极力推紧，其实佢就系用一个叫做。冒牌形式，点解知冇啊 ？UGC 系一个牌子，但系佢出嘅产品，佢成日咧就会俾当即系题外话啦，唔好讲沟，当系一个后啊。其实有两个名牌嘅，系好名牌，一个叫做雪花秀，我哋林青霞都用紧，我哋香港好多女明星用紧。第二个后进啲嘅牌子叫后，即系后来嘅后。咁后出现咗咧，就有一种叫做。护肤品啊，好贵，一套一 set 咧，两支装叫环幼膏。环幼膏系当年咧，习近平同埋呢个我哋第一夫人去韩国嘅时候咧，啱啱出品嘅时候咧，就由呢个朴槿惠去送俾习近平夫人嘅。咁自此之后咧，呢样嘢咧就喺大陆咧就好。火啦，咁而家你去到嗰面仔，佢一样系卖环油膏，不过佢唔系卖厚，佢卖 UGC，但系佢哋分唔到，佢哋分唔到，卖嘅量好爆，好劲，咁但系咧，你觉得沟女嘅情况，由头到尾你冇讲到一个重点， 系， 啊，因为时间应该仲三四分钟，我想问你啦，好多人沟女面对咗。港女又好，或者大陆女仔好，或者边，佢哋表面上你眼睇嘅所谓贪慕虚荣，会唔会喺你身上度发生到？ 贪慕虚荣，我首先我唔系一啲好使钱喺女士嘅方面，即系我唔会去落 clubbing 买支几千蚊嘅香槟。俾佢，我唔系嗰种啊，即系我冇趣啊，嗰啲女人冇趣啊嘛，因为最主要系，系啊，因为你明白，佢哋知好多名牌啊，成啊，咁但系佢哋唔知道，哦，原来 3D printing 系可以制造食物出嚟 ，print 一啲食物出嚟俾一啲第三世界国家嘅人嘅，咁我觉得呢种其实好可悲嘅， 都可以咁样讲噶，但系喂沟女嘅时候。 你话你要揾有趣啊，你未识佢唔知有冇趣，都系个上头， 系系， 即系好似你嘅上头，佢嘅上头 ，O 唔 OK？ 你嚟追佢噶嘛？ 系， 咁但系佢一遇到你就闪噶咯。 其实一识到你，其实倾就知嘅价值观啦，大家嘅价值观啦。如果大家嘅价值观系差唔多嘅， 喂， 咁咪开心咯。 喂，开心之余，呢句说话真系要问，沟女有阵时沟唔成噶嘛？我哋话价值观，我哋都唔一样。点样可以？但系嗰个女仔咧，就你知啦，你咁嘅你咁嘅相貌啊，咁嘅身形啊，分钟吓加拿大翻嚟，当香港女仔咁计啦，对你有兴趣嘅人有好多，可能拍嗰两三次多，即系拍到两三次多，先了解到你，喂，这个人真系好闷啊，系咪啊？点样可以全身而退？ 哇！呢、這个其实可以讲 呢、這个真系要讲，但系我就想咧，因为我完啦，我想问你全身而退嘅英文系点讲？呢、這个一定要学。 咁我哋留翻下次先讲， 好 好嘛？ 啊，呢一节拜拜。